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左手信号，右手误差，多层感知器。虽说易化问题成为感知器和早期神经网络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它并非无解的问题。恰恰相反，解决它的思路相当简单，就是将单层感知器变成多层感知器。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使用包含单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来完美解决易化问题的方法。在这里呢，我就不重复了。多层感知器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在输入节点和输出节点之间的隐藏层。除了输入节点之外，每个节点都是使用非线性激活函数的神经元。而在不同的层之间，多层感知器它具有全连接性。也就是说，任意层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与它前一层当中的所有神经元或者所有节点相连接。连接的强度呢，则由网络中的权重系数来决定。多层感知器，它是一类前馈神经网络，网络中每一层神经元的输出都指向输出方向，也就是向前馈送到下一层，直到获得整个网络的输出为止。多层感知器的训练包括以下步骤：首先确定给定输入和当前权重下的输出，再将输出和真实值相减，得到误差函数，最后呢，根据误差函数来更新权重系数。在训练过程中，虽然说信号的流向是输出方向，但是计算出来的误差函数，它和信号的传播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向输入方向传播的。正因如此，这种学习方式得名反向传播。反向传播算法呢，它通过求解误差函数关于每个权重系数的偏导数，以此使误差最小化，来训练整个网络。在反向传播算法中，首先要明确误差函数的形式。当多层感知器具有多个输出的时候，每个分类结果 YJ 和真实结果 DJ 之间都会存在误差。在单层感知器中，误差直接被定义为两者之间的差值。但是在多个输出的情形之下，如果说第一个输出神经元的误差大于0，第二个输出神经元的误差小于0，那么这两部分误差呢，就可能出现完全抵消的情况，造成分类结果准确无误的假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在反向传播算法当中，每个输出神经元的误差都被写成平方向的形式，整个神经网络的误差呢，则是所有输出神经元的误差之和。如此一来，误差函数就会以二次型的形式来出现，也就避免了符号所带来的影响。明确定义了误差函数之后，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取得最小值。影响误差函数的因素无外乎三个：一是输入信号，二是传递函数，三是权重系数。输入信号它完全不依赖于神经网络存在，是外部信号，所以呢没有办法更改。传递函数的话，它在网络设计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确定，同样无法更改。所以在算法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新的就只有权重系数了。既然提到了传递函数，就有必要对多层感知器中的传递函数加以说明。单层感知器里使用的是符号函数，它的缺点在于它是不连续的函数，也就不能在不连续的点上求解它的微分。为了解决这个弊端，多层感知器采用对数几率函数作为传递函数。还记得对数几率函数在哪里出现过吗？没错，就是在机器学习中逻辑回归的算法之中。你可以回忆一下对数几率函数的表达式。根据最优化理论，求解误差函数的最小值就要找到误差函数的梯度，再根据梯度调整权重系数，使误差函数最小化。对误差函数的求解从输出节点开始，通过神经网络逆向传播，直到回溯到输入节点。这背后的原理在于，权重系数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方式，它不是直接的修改，而是通过隐藏层逐步的扩散来完成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作用方式呢，在数学上就体现为求导的一个链式的法则。链式法则它是个非常有用的数学工具，它的思想就是求解从权重系数到误差函数这个链条之上每一环的作用，再将每一环的作用相乘，得到的就是链条整体的效果。利用链式法则求出梯度之后，再以目标的负梯度方向对权重系数进行调整，以此逐渐逼近误差函数的最小值。将平方误差函数、对数几率函数还有求导的链式法则三大法宝放在一起，就可以召唤出反向传播算法。它的具体流程包含以下的步骤：第一，初始化网络当中所有的权重系数还有阈值，将样本输入到多层感知器中， 第二，在前项计算中，将训练样本的输入向量送入输入节点，在输出节点得到训练结果，再以平方误差的形式计算训练输出和真实输出之间的误差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误差函数的表达式。第三，在反向计算中，计算神经网络的局域梯度，并且根据局域梯度和学习率 eta 等，从输出层到隐藏层，对权重系数进行逐层的更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权重系数更新的表达式。第四，利用新样本训练多层感知器，迭代的进行前向计算，还有反向计算，直到满足停止的准则。那么抛开冗杂的数学符号和运算不论，反向传播算法的原理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能在头脑中勾勒出包含单个隐藏层的多层感知器结构，那不妨想象一下，当某个输入上出现细微的扰动的时候，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由于层次之间的连接方式是全连接，因而单个输入的微小变化会传递到所有的隐藏神经元，每个隐藏神经元都会感受到来自输入的波动。由于隐藏神经元的输入是输入信号的线性组合，因而输入端的扰动体现在隐藏神经元上，就经过了一重权重系数的放大。经过权重系数放大之后的扰动呢，又被送入到非线性的传递函数里，传递函数输入端的扰动导致的输出端的改变，就要乘以一个传递函数的导数作为放大因子。上面的这个过程呢，发生在单个的隐藏神经元中，而在隐藏层里，所有的隐藏神经元上发生的都是同样的故事。所以呢，整个网络输出的变化就等于所有隐藏神经元上由权重系数加传递函数计算出来的输出变化的总和。所以不难看出，误差函数对单个输入的偏导数实际上就是权重系数加传递函数的联合作用。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说的这些都是输入信号的扰动对输出结果的影响方式，这和反向传播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了。当输入信号不变时，两个导数之间的关系它就完全由权重系数的变化来决定的。那么如果将上面过程当中输入信号和权重系数的角色做一个调换，就可以得到什么呢？误差函数对权重系数的偏导数，它就是输入信号加上传递函数两者的联合作用，而这恰恰就是链式法则的原理。多层感知器的核心结构是隐藏层，之所以被称为隐藏层，是因为这些神经元并不属于网络的输入或者输出。在多层神经网络当中，隐藏神经元的作用在于特征检测，随着学习过程的不断进行，隐藏神经元将训练数据变换到新的特征空间之上，并逐渐识别出训练数据的突出特征。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多层感知器的设计需要考虑一些因素。假设单隐层的多层感知器有 L 个输入节点、 M 个隐藏节点和 N 个输出节点，那这个网络的权重系数的总数就是 L 加1乘以 M 加上 M 加1乘以 N。 这些权重系数的取值都需要由反向传播算法来确定，而反向传播算法呢，又是由训练数据的错误来驱动的。所以说，用于训练的数据越多，多层感知器的学习效果也就越好。一个经验法则是什么呢？训练样本的数目应该是权重系数数目的10倍，这显然对计算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明斯基对感知器的批评也是站得住脚。抛开训练数据量不论，隐藏层还有隐藏神经元的数目也是网络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数学上可以证明，单个隐藏层就能够实现凸区域，而双隐藏层更是可以实现任意形状的凸区域，因而也就能够解决任何复杂的分类问题。在隐藏层数目不变的前提下，区域的复杂程度还能够随着隐藏神经元数目的增加而提升。在数学上同样可以证明，只要隐藏神经元的数目足够多，一个隐藏层就能够使多层感知器以任意的精度来逼近任意复杂度的连续函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多层感知器它不会选择两个以上的隐藏层，因为层数越多，要追踪哪些权重正在被更新就越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良好的效果。多层感知器的训练需要多次便利整个数据集，因而迭代次数又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预先设定迭代次数呢，没法保证训练效果，而预先设定误差阈值呢，则可能导致算法没有办法终止。所以常用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旦误差函数停止减小，就立刻终止学习算法。 同其他的机器学习方法一样，多层感知器也会面临着过拟合的风险。模型的泛化能力，它可以通过验证集来监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拟合的发生。当训练集的误差下降，但是验证集的误差上升的时候，让训练立刻停止。这种策略我们把它命名为早停，是常见的过拟合抑制策略。当然了，普通的正则化方法也可以应用在多层感知器的训练当中。今天我和你分享了多层感知器和反向传播的基本原理。关于反向传播具体的数学细节，你可以参考相关文献。今天的要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感知器的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添加隐藏层，就可以得到多层感知器。第二，多层感知器是一类前馈神经网络，采用的是反向传播的学习方式。第三，反向传播算法要根据误差函数的梯度来调整权重系数，需要应用求导的链式法则。第四，单个隐藏层就能使多层感知器以任意精度逼近任意复杂度的连续函数。反向传播算法是在1986年由乔弗雷·辛顿提出的，可今天作为反向传播之父的辛顿却要大义灭亲。辛顿的观点是，没有目标函数就无法进行反向传播，而如果数据没有标签的话，也就没有目标函数。因此要实现无监督学习，就必须告别反向传播算法。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辛顿的观点呢？